找天涯，又找了重逢的远方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，只要时间从来不说谎，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不哭的甜，哪来好故事怀念。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，怎么好像走进了月光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这么些年多心酸，又能笑着聊天。愿不负曾经相爱一场。 人们总记得那一句话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却好像忘了后面的一句，余嗟阔兮不我活兮，余嗟寻兮不我信兮。或许一切美好需要一点点不完美，才能够愈发的珍贵。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没有人能够体谅我，爱情到底是什么，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，在我心头。多少年以后有人说，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，也许它确实很美丽，过了今夜不再有、哦哦哦、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、哦、也许今生注定不能够有。眼看那爱情如此漂泊，只有含泪让它走，它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，是在风中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，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，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。消失在风中，